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，像心与冬生灿烂无比。一年有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心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。岁月似泉水悄悄地流，像那星辰就永久。 唱。 唱到一半才发现失去对象， 失去对象， 真理心难却发现没权利流浪，哦，爱到一半实在太感伤，没有勇气再爱一场，潇洒一半不免有感叹，日记写了一半就没话讲，没有爱人想想也无妨，悠哉悠哉独享周末时光，不用再等候电话，不用费心想念他，不然时间多出了一半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赵英俊，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。 还记得吗？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。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你与我之间有谁？1995年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，静静看你走，一点都不想不到我爱的人，风再大又怎样？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感觉那么甜，我那么依恋，相信爱一天抵过于永远，只是他们还不够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往这天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我的爱就有意义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

定有人懂得欣赏、yeah、 爱情里没有人会是专家，我愿意慢慢去研究全家都找好，对的人总会有那么一个，反正谁也抢不走他，我会用平常心不慌不忙，青春还在等我一下，我期待幸福会眷顾我们，一定有人懂得欣赏，爱情里没有人会是专家，我愿意慢慢研究他，我对的人总会有那么一个，反正谁也抢不走他，我会用平常心不慌不忙，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。

灯架在燃烧，当你给我第一手独家拥抱，我的心砰砰砰砰砰跳，它砰砰砰砰砰只为你砰砰砰砰砰跳，它砰砰砰砰砰我哦。当浪漫来袭，爱出现主角，当你给我上舞蹈和各种美跳，